诚如经上记载说，不生育的使女喜乐吧，未经产痛的女人欢呼高唱吧，因为被弃者的子女比有夫者的子女还多。弟兄们，你们像以撒格一样是恩许的子女，但是先前那按常理而生的怎样迫害了那按神恩而生的，如今还是这样。然而经上说了什么？你将卑女和她的儿子赶走，因为卑女的儿子不能与自由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家业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不是卑女的子女，而是自由妇人的子女。